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87尾号6327和186尾号6749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小米手环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大家听好了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一号新家一共有多少个体验房，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呢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以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今天呢依然会从中抽取几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会有五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哈，比往日要多一些哈。那么我们的礼品呢就是加湿器一台，现在哈进入了冬季，加湿器也是家里必备的了哈，先预祝您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号新家的家装事业部总监谢志新。您好谢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大家好，我是一号新家的家装事业部负责人谢志新，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一号新家来跟大家聊聊家装的事情。 嗯，好，这样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一号新家啊。一呢就是大写的12345的一啊，号呢号码的号，新呢是温馨的新，可不是新旧的新哈，所以一号新家是这个意思哈。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一号新家是否有了解，这样谢总您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吧，介绍一下一号新家。 好的，这个一号新家我们这个品牌呢是由我们在行业内啊具有卓越荣誉和国际视野的本土设计师吴威和崔树两位老师创始的。我们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家装的这个过程变成一个产品研发的过程，让咱们消费者呀还有客户群体不再担心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效果不可控、时间不可控、还有品质不可控这一系列的装修烦恼。我们差不多大概花了8个月的时间去了解了我们目前消费者的这些的生活方式啊，还有生活习惯。那两位设计老师呢也是汇集了10几年别墅大宅设计的服务经验，经过反复推敲呢推出了我们一号新家12套符合目前我们客户需求的装修需求的体验房。这个大概是我们一号新家最近推出的这个主体的产品，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大家应该了解到我们一号新家是以推出整装产品为主的。 嗯，要给大家推出的是一号的温馨的家哈。 对， 这个整装装修哈，这个最近这些年还特别的流行，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这个质量的问题、效果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哈，这都是让大家特别操心的事情。往往现在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又特别快，如果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去操心的话，哎呦，那简直是要崩溃了，我都觉得。 是的，是的，因为尤其咱们很多业主呢，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复杂，很多东西又多，不太清楚，所以一不小心就掉到陷阱里边去了。 对，因为这个装修是特别专业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现在对这个装修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要求自己家呢要有品质，要新颖，要独一无二， 跟别人家都不一样是吧，越来越有这样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设计师去帮助来设计，我们专业的施工队啊去精心的来施工， 这个都真的不是说自己说能够把控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来替客户解决这个装修中的这个烦恼和负担。对，所以说现在整装的装修特别受年轻人的这个青睐，省时间呢， 省力气呀，还省操心呢。 对，因为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这个有限的时间就在放到这个装修的烦恼这个负担中去呢，实际上占用了太多自己的私人的空间。这样呢，像我们这种整装的，像一号新家这种比较精品的整装公司呢，替大家把这个从选材到交付这个环节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那您可以很休闲的去放空自己，然后等到您这个回来的时候，整个给交给您一个完整的家，其实是替大家解决了装修的很多烦恼。哎， 我听有人统计过哈，说如果说自己去装修的话，自己买建材买家具啊等等所有的都要自己去买的话哈，大概装修一套房子下来要走1500公里。 哦，我觉得真是差不多，不光是要走1500公里，还要烧到很多脑细胞。 对呀，所以说啊，这个装修啊，大家能省心就省心，现在都是这样的想法。 对，主要是省时省力，就是让大家把明明可以用比如说2天时间解决的事情，可能你自己做可能要花费 2个月甚至这个事情还选不好，所以就是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分享给咱们大家，让您就是从我们这个已经在经过甄选的专业的角度里边给您呈现出一个成品，这样的话又有您一定的选择空间，相当于就是我们把一个精选出的精品提供给您选择，您就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少了很多的这种困惑和烦恼。 嗯，所以说精装就是整体家装现在是越来越受青睐哈。 对， 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做整装的这种 装饰公司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对， 大家都打出各种各样的这种优惠的手段。对，那么对于一号新家来讲，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优势呢来去 占领我们这些消费者的心。这个是这样，刚才前面跟大家讲过了，我们一号新家的两位创始老师啊，是吴老师和崔老师呢，是在我们业界非常有名的，原来是做过高端别墅设计啊、个性设计啊，是非常有名的，有经验的两位老师。那我们一号新家这个12套的样板房、体验房，是由两位老师啊甄选这些所有的这个产品，包括积累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给大家真是深度研究出来的一个12个产品。那这个12个产品呢，实际上是现在我们一号新家的主打 产品，实际上我们一号新家除去这些主打的产品，还能可以做个性化呀、高端的这些设计都有。那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聊的呢，是我们整装产品。实际上刚才讲了，我们这个整装产品是我们两位老师主导的研发团队，然后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深入的进行了市场调研以后呢，重点推出了刚才讲的是999系列的整装产品， 就是每平方米999。 对对对对，这个999的整装的产品呢，其实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全面的，除去大家了解的基本 装修里边所涉及的项目啊，基本全包了。比如说像大家了解的基础施工里边的人工啊、辅料啊，还有硬装的主材类，大到瓷砖地板、橱柜木门，小到五金啊、地漏啊，还有我们这里边最有卖点的这个别墅级大师的设计啊，都是包含在咱们整套里边去。这里边来的，所以就相当于您是一个999的亲民的价格，享受到了数级大师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我们重点的产品给大家推出这个产品的重点重大的卖点在这里边。嗯，现在很多人家这个也有999的，说我们要送家电呀、送窗帘啊、送电器啊、送家具啊什么这些，您这也都有吗？ 哎，这好是正好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另一个大的卖点，就除去刚才咱们讲的基础装修和硬装设计的这些主要产品以外啊，我们这次推出的999的这个产品里边还根据您的户型和面积，包括您的使用需求，给您的新家配置了全屋的家具，就是您的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书房呀，这一系列的这个家具都给您配齐了，全包在我们999的这个系列里边。而且还有像这个 窗帘啊，各个房间的主灯都是在咱们这次999的特惠活动里边含在范围之内的，所以这下的话，我们给您配齐了以后呢，您基本就完全不用再太费心的去转建材市场啊、转建材城啊、再去砍价啊，基本您可以真正做到拎包入住了。 嗯，钥匙您交过来，等再把钥匙交给您的时候，您就可以进来住了。 对，就是这样的。 哎，您刚才讲到了两位设计师哈，精选了12套样板房哈，那12套房子都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基本我们这个整装的产品呢，是囊括了现在咱们整个这个客户这个亲民的这个 中心阶层的消费群体所有的需求，包括从风格上面有现代简约呀、北欧啊，还有一些就是小清新系列的，然后相对来说成熟一些的呢，可能有一些轻奢呀、中式啊，还有一些偏古典的呀，包括欧式呢，基本这个十二个系列里边差不多把我们现在主打的这个风格都给您选齐了。换句话讲，就是您到我们的样板房一定能够选到一款让您看着很舒服、很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产品。 嗯，那咱们的家具呢，是那种实木的呢，是板材的呢，还是说都有？ 都有，因为每个风格里边它配的产品实际上是档次啊、品质啊，还有风格限定的这些产品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你像可能偏现代简约的里边可能会偏板式简单一点，简单大气的风格为主，那可能偏中式古典的可能造型呀、还有这个质感呀就会强一些，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在里边。 另外大家现在装修啊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环保的问题。这个大家一定说我所有的材料都要用环保的。 对，这个是现在应该是房子是自己住嘛，安全肯定是第一的。而且现在呢很多就是大大小小家装公司里边会有一些过度的宣传或虚假宣传，那实际上这里边呢最终受害的还是客户，因为有一些价格比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互相 PK， 可能一定会在产品品质上有些不良的商家就开始降品质了，这样最后肯定是客户这段时咱们客户群体这边是要受到这个伤害的。那我们这边在甄选产品的时候呢，首先保证的产品就是为什么讲叫甄选两个字，第一个就是品牌一定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线的这种品牌，大品牌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另外我们在甄选一系列的就可能和这个环保啊相关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做出了特殊的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在选墙漆的时候，我们没有配普通的墙漆，大家市面上可以长期看到的，我们基本这次给大家选的都是非常甄选的美国进口的大师漆。这个大师漆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它是有专门的特殊的环保级别的资质在里边的。所以像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关注的一些环保的问题，家具类的呀，还有像这种墙漆类的，我们都实际上给大家已经第一手做了一个筛选和保障了。 那另外咱们的这个主材是不是都是这种品牌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材啊，品牌的和非品牌的这种质量差距太大了。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这个一线品牌的，或者我们了解到的相对口碑比较好的这个品质品牌呢，它不光是在品质上面有差异，价格上有差异，实际上在有一些细节的到后端服务上面都会有差异。所以我们这边在给大家甄选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基本都选了是我们一线的知名品牌。比如说像我们瓷砖类的话，可能大家能看到的在我们展厅里看到的基本都是马可波罗呀、东鹏啊、冠珠啊这些比较知名的这种一线品牌，像洁具有惠达呀、东鹏啊，这些基本都是在大家在周围市场上或者说这个广告里边你能了解到的，基本都是比较品质口碑排在前几名的大品牌。 这个主材哈保证了这个品牌质量哈，那施工工艺也相当的重要，因为好东西如果你的这个施工的工艺不行、粗糙的话，那好东西也体现不出来它的品质。 对，是这样的，施工工艺一方面是材料上边、辅料上边，一方面就是工人的工艺。像我们的施工团队都是在我们行业内非常精选的这种级别非常高的这种工人师傅，手艺啊、标准呀、都是参照的是一流的这个一级的标准去走的。那其实上我们在施工的体系里边也有严格的考核和验收的这种标准，所以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可以对这点去放心。另外在辅料这个选择上边呢，我们基本也选的是这个行业里边的一线的品牌，比如说卫星的水管啊，还有刚才讲到的大师的墙漆啊，基本都是非常有保证的。像我们有专门的辅料的服务体系，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一些不良的施工队在市场上就单独给客户去零采这些产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假货充斥在里边，这样的话出现也避免了就是在客户家里会出现花了高的这个价钱结果是买了假的或者残次的产品。实际上这个在我们一号新家里边已经通过施工的这个团队里边几道的这种考核还有标准都已经把这个关给大家把住了。 那另外咱们这个施工的队伍哈，这些工人们是咱们一号新家自己的工人呢，还是说只是工长是我的，至于他从哪儿找的这些施工的队伍咱就不负责了？ 目前我们现在的施工团队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团队体系都是我们一号新家自有的这个体系和工人，这样的话一个是便于管理，也便于管控，防止工人在过程中你上行下达传达是有问题的，最后给客户带来是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一号新家的体系从这个设计师团队呀、到这种服务团队还有施工啊，这些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的自有的这个体系人员。 自有的这些人员的话可能在这个管控方面确实就方便了很多了。对于这个客户来讲，他 他可能也更放心一些。 对对对，像在我们在那个施工工地的现场都会有标牌标识，然后每个团队，然后是这个服务团队的人员呀，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都会给大家公示起来，这样业主在这个施工现场自己去验收或者考察的时候呢，就非常清楚我这个是哪个团队，哎，他这个团队人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样的，而且我们有我们400的服务电话，随时有问题随时和公司这边保持一线联系，有问题的话公司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出快速的反馈。 嗯，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双十一刚刚过去哈，而且这个现在双十一不单单只是说双十一那前后那两天了，很多的把这双十一的活动已经延展往前延展10天或者往后错10天，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拉长战线的了哈。 嗯， 所以我不知道咱一号新家现在还有没有延续着双十一的余温呢？ 哎，有的。其实我们一号新家呀，这个月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呢，没好意思去蹭这个双十一的热度，因为我们是想着呢，给大家是做家装的，是要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家，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在11月份供暖季之前，大家都感受到了北京冬天来临之前的寒冷，所以呢我们是想给大家增加一点温度，是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叫暖冬的一个大礼活动，所以实际上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活动呢，是贯穿11月始终的一个暖冬季的一个促销活动。 那这些促销活动包括什么内容？ 这个促销活动我们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在11月18号在我们红庄的体验馆，然后会有一场专场的双十一的暖冬特惠活动。在这场暖冬特惠活动里边呢，我们准备了6重大礼来给咱们到店的客户进行这个回馈。 好，我们首先记住这时间是11月18号。 对，11月18号 啊，在咱们的您刚才说的那个地方是红馆 红庄艺术区的我们的体验馆。然后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兴趣或者这个有需要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公司这个400的电话，400-876-4888，通过这个电话咨询我们那个在线的这个服务人员，这个服务人员会把相关的优惠啊，还有一些信息，这个跟您做这个及时的沟通。 嗯，好，那我们就在这里，您先给我们说说您那6大优惠都是什么？ 哎，这个6大优惠活动啊，第一重礼呢，就是在活动当天，然后那个赶到活动现场的这个客户呢，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进店的一个暖冬礼，就是到店咨询的客户呢，可以享受我们到店了一系列的这个暖冬的一个精美的礼品，包括有这个防霾口罩啊，还有一些这个加湿器呀，一系列的这个精美礼品， 反正就跟冬天相关的， 对， 冬天能够用得上。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这是第一大礼。 然后这个第二大礼呢，就是对于到店这个客户呀，我们跟您推出的叫您看装修我花车费。 嗯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当天到店的客户呢，前50名的预约客户，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公司提供的免费专车接驾活动。另外呢，如果您不需要我们这个接驾，您自行打车来的，我们也可以给您享受到就是最高50元的打车这个报销这个红包。对对对，所以叫您看装修我花车费啊。大概是我们这个第二重的礼。第三大礼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进店的一个签约的客户呢，还有幸运砸金蛋活动。这个砸金蛋活动才是我们的豪华大礼，基本是100%中奖。 100%中奖、啊、 对对对对。 那我得先问问最大礼是多大。 哎呀，最大大礼的话一定是我们家里装修都用得到的、一系列的家庭需要的家电呀、还有一些包括我们生活里边会用的小家电呀，什么这个健康枕呀，一系列产品都是很实惠的。 好，这个是砸金蛋里边100%的都能获奖。 对对对、 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对，然后这个第四重大礼呢，实际上是我们这次给咱们这个前来咨询和家装的这个客户啊，是提供的一个非常现在时尚的，也是最最性价比高实惠的一项优惠，就是我们和智能防漏阀叫防漏黑科技这样一个这个产品呢、把它融入到了我们的产品体系里边来。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就是在解决了我们客户装修过程中因为这个漏水水管爆裂产生一些财产损失呀，或者是一些后续的这个风险，我们把这个产品加入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装修的主打产品体系里边来。也就是说您到我们店里这次来装修的话，可以免费送您一台这个智能防漏报警阀。 哎，它怎么就一个智能防漏的方式呢？ 哎，这个东西啊，您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我们有现场实际演示测试，这样的话可能您就更清楚了。然后这个还是最后还是讲，就是欢迎客户到我们大店去参观，然后具体的优惠这些细节呀，